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傍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沉默是金，老哥俩远离尘嚣路人甲，怕是终究遇到事，忍气吞声藏于家。各位，说起这人际关系啊，有人啊长袖善舞，与周围环境融合的是和和美美，而有的人呢或许是不善言辞，但因为长期的真诚相处，旁人谈起他的时候也是夸赞有加。但咱今天要说的这两位啊，却是游离于普通大众之外的另一种状态，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您啊，慢慢往下听。 哎呀，我说老郑啊， 老李， 最近生意怎么样？ 生意倒还凑合。 你们家这面条卖得挺好。 不是，我们家不卖面条， 你们家 卖面，知道吗？您看挂里面子，那跟他这边的面馆不一样，我们就是卖白面。 你们家这白面呀，净卖我们家了。 你要和这么说的话，我不还天天吃你们家的饼子吗？要不然咱这关系呀、啊、就这么近乎。 那可不吗？ 再说了， 嗯， 我这人呐、啊， 嗯， 不爱外边咋咋呼呼的。 我也不爱。 哎，我就是掉树上掉个树叶啊，我都怕砸着我。 我家我也是这样的、哎、我天上下个雨啊，我都怕我成漏勺。 嗯，所以说就咱们小本买卖，对不对、啊、 小本经营嘛， 出门就怕人叫咱这去。哟，这不，哎呀，李老板吧， 嗯， 哎呀，叫您一声郑掌柜呀、啊、 是 不敢当，是吧？ 不敢当。 我跟人说去叫名就成。 哎， 对，你就叫我这本名，哎，李大爷。哎，叫这本名。 您这就不老谦虚的了，你知道吗？本名的李大爷。 我爸这不这么起的吗？ 你爸爸你没文化吗？这不是、嗯、 那是啊。这个您叫你爸爸就好，您起名郑老祖。哎呀， 咱们这两个爸爸都够没溜的。 没办法呀，那也比叫郑老板、 嗯、 我比李掌柜我听着安心。 是不是啊。但是咱俩也有麻烦的地方，咱俩这个性格也有麻烦、 嗯、 是吧？他不善于跟人沟通、啊、 可不嘛，这做买卖老得跟人打交道，我今儿挺怕这个的。 嗯， 就我恨不得把面啊就搁在这店里边，然后啊您来，然后扔下钱，您拿面走。 您自个儿 对对对， 我也是这么想。 哟，你们俩又在这聊天呢啊？ 哟，王婆， 王婆您来了。 老李老郑啊， 干嘛？ 那个李大头和这个郑大脑袋。 李。 李大头和郑大脑袋， 哎呀， 你还不如说李大头郑大头呢。 哎呀，王婆别老开玩笑，我知道您不爱叫我们这本名，也是我们也不爱叫这本名。我本名 你那名儿，哎呦， 李大爷，他本名叫郑老祖，你 这我凭什么叫？你们告诉我。 是啊，所以您就叫别的也行。哎，叫大头叫大头吧。 哎 哎，什么事儿？ 我呀，上次把这个钱夫人追查钱老板私房钱的事儿啊，让我编成了故事，拿到了茶馆里参加说书大赛。你猜怎么着？ 你还获这个呢？ 哎呦，会着呢，会着呢啊！我不仅捧红了钱老板，哎呀，他现在是城中有名的妇女之友，他自己受欢迎的程度也是相当的不差呀。 说您自己呢？ 哦嗨。 哎呀， 那么我 您还参加说书大赛呢，看字儿都看不明白。 我呀逗你们呢， 哦， 这又逗咱们了， 这就逗咱们了。我要不跟你说呀，你老自个儿逗自个儿。 跟你们俩好好说说，我自己个儿现在受欢迎的程度那是相当的不弱呀。 是吗？ 你们大概是不知道啊， 不熟悉。 你们也没事出门转悠转悠，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啊。 不想听。 现在呀，我这个我不是炫耀自己啊，真不是啊。现在我就是特受欢迎。 您也挺炫耀自己， 行，挺受欢迎的。买几斤面啊？ 啊，买多少饼啊？ 真的，我觉得你们俩特不识趣儿。 不是我们不识趣儿，您买面吗？ 不买面，您就别跟这废话了。 再见吧， 回走。 算， 家走吧。 要么是一个大头一个大脑袋呢，走了。 骂咱俩， 你说，咱就应该这样，知道吗？要不然回到哪天就成他故事里人物了。甭担心甭担心， 你说得罪他也不合适。 叫什么不合适的？没事儿没事儿，要不一点小事儿传满城皆知，我咱就给他不是好脸。切，我要不他软气硬的怕，知道吗？我说你钱老板倒霉，就让王婆给害了。他媳妇儿追查私房钱那点事儿，这让王婆编故事弄得满城都知道，多不好。哎呦，我要不说这钱老板还是让王，真是倒霉倒王婆身上。哎，咱哪天啊，咱要看见钱老板，咱劝劝， 得跟他说说， 是不是？ 嗯， 应该劝劝他啊。 哎，谁呀、啊？我跟你讲啊， 他说曹操，曹操来了。 哎，我说这个李大脑袋， 都 郑大脑袋。 钱老板说什么事？ 这个。我这次来啊， 干嘛呀？ 我这次这个受了咱们这个街坊李巷的这个委托， 委托什么？ 跟大家说一说防火、防盗、防小偷的事情啊。最近啊，咱们这个街道出了几起盗窃案，啊，一定要注意。你比如说这个城东张员外他们家，张员外知道吧？不是张员外，是张员外， 姓张，工长张， 哎， 知道。 家里遭贼了， 家里遭贼了， 那个贼， 你放心，哎，我们这小门小户的， 跟你讲， 小商户遭不了那么大贼，哎，老郑，甭听他的，老郑，咱也赶紧走吧，啊，赶紧走， 哎，我上， 谢谢钱老板， 哎，不要走， 谢谢、 哎、 啊， 一定要防盗啊，注意，有蛛丝马迹，赶紧报官啊， 哎， 抓到小偷大伙不用愁啊， 哎，老郑，走， 嗯， 嘿，老郑啊。你说是不是我这把你拉出来对了吧？ 太对了，你要不把我拉出来，一会儿那钱老板说着说着准得说他媳妇的事儿， 又开始说他媳妇张家长里短仨蛤蟆五个眼， 他那媳妇也是忒厉害， 拉咱唠两个小时，咱哪有功夫陪他聊， 那可不嘛， 是不是？ 哎，管好咱们自个儿齐活了， 个人自扫门前雪。哎 哎哎，刚才不对，刚才这个钱老板说了一什么事儿？说什么哪儿闹贼了？ 我不跟他说了吗？那都是张员外闹贼，咱这小门小户闹什么？ 咱们这没人偷咱们 面还闹贼？ 哎，咱也不能成为那受害者。 就是像钱老板那张扬， 他有钱呀、啊， 他 挨偷就是他偷， 他 偷就偷他。 对不对，他，咱放心吧， 走了。这不多嘴不八卦虽然是好事，但是在背后随意揣度别人的想法，恐怕也不太好。那么您可就要问了，万一要是他们遇上事儿了，又会做如何的反应呢？ 老郑， 喂，老李， 哎，这来买点面来，买不是买点饼来。 你先进来， 干嘛？ 我跟你说个事儿， 快进来，干嘛呀？ 家遭贼了。 谁？ 我攒了点铜钱， 全让贼给偷了。 不是，你别，不能，你别自个儿吓唬，是不是自个儿忘了藏哪儿了？我疯了， 你那点钱啥的，一个月换仨地儿，是忘了？ 没有。我也是，我自个儿我找半天，我就没有啊，我这被偷了，知道吗？要不我也不能认为是被偷了。 你怎么知道被偷了呀？ 你看呀， 什么呀？ 你看呀，这还有张字条呢，那贼留下的。你看上面写的什么？ 若我为病死，必当投案自首。 你看看。 你别着急， 这可怎么办？ 你别着急，你这钱狠子，哎呀，你别，那叫不咱报官去不行吗？ 啊， 报官行不行？去不去？走，跟我上衙门找衙役，咱报官去。报官，把这点事儿一五一十说清楚，完了吗？ 我跟你说，憋去，我一怕见大夫，二怕见衙役 啊， 不行啊。三来更怕自己，我让人偷了这事儿，让人邻居那么告诉人议论，我这丢人了。你说这王婆那么能说，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叨叨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哎，你说怎么办呢？ 你等会儿，咱分析分析他这条啊。 什么分析的？ 你看怎么写的？这条叫 若我为病死，必当投案自首。 你看这小偷，他不是一个一般的贼， 怎么着？ 他是一个有文化的小偷。 哎，还弱怎么着的？ 哎，挺有责任感 啊。要不然不能留条。 对，要不然不能留条。再看内容，这小偷病得不轻， 要不要病死了吗？ 对吗？绝对也是个可怜人。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都要死了，偷点钱给自个儿治病， 这不是不是他也说得过去？咱们这算积德行善， 万一他要是真治好了这病，再去自首了，我老郑算为人类，别为人类太大了，为临安城做了一个大贡献，为社会做了一大贡献。 说的倒也有道理， 你有没有道理？ 那你就踏踏实实的， 可以怎么着了吧？我这个，我心里， 我走了啊， 你先别走， 干嘛？ 我钱让他偷了， 那 你借我点儿，就这么点事 儿，也是，要不你怎么过日子？ 那可不吗？ 我回去拿钱去， 走， 我回去拿钱去。一会儿你就等会儿就来了。老郑， 哎， 老郑， 来拿给我， 给什么？ 给我钱？ 给什么钱 啊？ 给什么钱 啊？ 太猖狂了！ 怎么了？你干嘛？你说话呀！ 不像话了！我们家也让他偷了， 啊， 绝对是，也留条了。你想想， 你们家也让人偷了 啊？绝不是一贼， 咋整的？ 不是一贼。你看，你那写的什么？这不是我为病死他自首？ 对呀、啊，你那个呢？ 给我写这个 啊！ 气死我！你看写的什么？ 你敢报官，我来偷啊！ 你看。 哎呦，这小偷那么狠啊！这太嚣张了！ 就是， 你要这么一比，我们家那小偷可比你们家小偷可仁义多了。 哎，你这么说话， 对不对？ 不是，他，哎呀，气死我了！这个，哎呀， 我跟你说，你气死行，你就生生气，你过去就想开点就得了，千万别往心里去。 也是啊，都说了嘛，要敢报官还来偷。 你这一报官， 哎，别报， 咱们现在咱们这衙门这办事能力，万一要逮不着。他不得把你们家偷空了算啊？ 有道理啊， 对不对？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那就这么着吧。 咱俩呀、消了他，消了听听。这你不是也让人偷了吗？我不是也让人偷了吗？咱俩不是也都没钱了吗？ 没关系， 回去喝凉水就完了。 别啊，还有点存货呢，我给你送点面。你 改，我给你，你这么着，你给我送点面，回去我烙点饼，咱俩一分。 哎，完了， 就这么着， 这怎么着？ 都是受害者，却因为一张主次不分的纸条而在两个人之间发生出了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然而默不作响不是所有人的习惯，于是就有了下边的故事。哎，我说老李， 来， 我给你送饼来。 幸亏你 也饿， 要我都要饿。 这一宿是不是都不行了？ 我不能啃白面。 哎，是。 哎呀， 嗯，谁呀？ 我。 王婆啊， 开门！ 怎么又来了？ 怎么还鬼鬼祟祟的？ 王婆，怎么了？买饼啊！ 北大头，正大脑袋。我跟你们说啊，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哎，你们昨儿钱老板他们家遭贼了，知道吧？ 什么啊？钱老板让人偷了？ 这不知道呢，还 什么时候的事儿？ 啊，就昨儿。 那你来我们家干嘛？不钱老板偷了吗？ 对呀， 你找我们这儿？ 就问一下，你们两家没什么事儿吧？ 嗯，没事。 这回心里平衡了，钱老板偷了。 这倒霉，不光咱倒霉。 没事。钱老板真倒霉呀。 对，钱老板真倒霉。 这个钱老板呢，让人偷了呀。 哎，这事儿啊， 这个不赖我们俩， 谁听着谁心里都不好受。 事儿啊， 哎呀，这个您一会儿见着他，您可劝劝他啊。 哎，没事儿啊，哎呀。 哎，老李，老子，哎， 我钱老板，你怎么？ 侬两个人好 高兴啊！ 哎，这个，哎，王婆也在啊！ 哎呦，老秦， 王婆也在、啊。 听说有家里遭贼了，怎么还高兴啊？ 哎，是啊，啊别人家遭贼，定然心里头是很难受的啊。但是我跟这个家里遭贼啊，嗯，我还是很开心的。 为什么呀、啊？怎么了？怎么这么高兴、啊？ 昨天确实是有个小偷，到我家里面要偷一点东西啊。我那个夫人啊， 哎，就是钱夫人， 对， 就是头发那样的，长得就是一个细眉毛，哎、 是 长眼睛。 我知道，王婆。 我夫人啊，学前去过少林寺， 功夫练八年上， 他是刀、枪、棍、棒，样样强。 所以呢， 把那个小偷这一顿打呀，打的这个小偷啊，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面啊，那是这个 抱头鼠窜， 抱头鼠窜 啊！早晨起来，我们把他抓住了，押到衙门里面，把这事情啊，这才算给说清楚 啊！ 不是这事儿怎么回事、啊？ 哎呦，你们知道吗？ 什么事儿？您那么兴奋干什么呀？ 不是一个贼呀、啊，这为什么被抓呢？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他喜欢是怪趣啊，怪趣味，他喜欢每户被偷的人家里都塞个纸条。 啊，这纸条，这什么怪趣味呀、啊？是不是啊？ 这个你不知道哈？ 不知道。 昨儿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羡慕嫉妒钱老板妇女之友的称号，哎，这可能带来一些好处啊。于是他这个纸条写着写着变成了长篇大论，而且呢，字迹上还露出了蛛丝马迹。然后钱老板这么一分析，哎，这小偷还是很会使诈的呀。 怎么使诈了？ 不然他也不会做出留条扰乱受害者心理、改变字迹、隐藏身份的事儿啊。 不是，他有纸条，那纸条上面有字迹，是不是？ 有字迹呀。 对， 你看 钱老板，钱老板，我问问那个纸条写的什么呀？您刚才都说这么热闹，您给我看看。 这个， 您看看，您给拿出来那个。 这个， 小偷那个写那纸，我看看写什么。 啊，有纸条。 您拿出来看看。 拿出来。 啊，上面写什么？给你。 拿来吧。 哎，你看看，哎。 哎呀呀呀！原来你也被抢了啊！还留个纸条，你们俩还不说？哎呀，说出来吧，这又不是你们两家的事儿，都这样。 不是，那我们也拿出来。老郑，别藏着了。把你那个病死自首拿出来了， 给你， 您看看，您看咱对对。哎呵，是他，您看看，这个前面的字儿啊，跟我们那俩字儿啊一模一样， 字迹相同。 后边这写着呀、啊，又写你钱老板怎么有钱嘛，写你钱老板为富不仁嘛。哎，写着写急了，你看这字儿啊，跟前面满不一样，那才是他的真笔迹呢。前面这字条一对，就是他，王婆，是不是？ 哎，看来你们也是遭了贼了。 哎，我们俩老丈甭藏着掖着的了，我们也。 你们瞒着我干什么呀？ 想想偷了，我这偷偷给他送面，他给我烙几张饼，这不送过来，我这 我们是互相的帮助， 没吃呢，我这不 是就没想起我来吗？ 啊，想起你干嘛嘞？ 不是，你们这事得跟我说呀，我给你们开解是好的嘛。俩人干嘛藏那么紧啊？那得了，赶紧去报案吧，啊，看看能不能挽回点损失。 别赖我们呀，钱老板，我光顾跟您，这是怕您。 怕您拉着我们说你气管炎的事儿，你那天说让我们怎么防贼，我没往心里去啊。 你说也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这偷完了以后，我就怕被你们知道，被你们知道还好，被王婆知道了，编排出故事，我又成傻子了。 对对对对对， 你说这话说的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个鬼！ 我跟你说，这回咱们就记住了。 对对对， 以后再有人偷咱们的东西啊， 对，咱们一定要躲着王婆。 虽然常常有人说怕有事儿就别惹事儿，但是在咱们今天的故事里边，显然老哥俩就对惹事儿的定义有所偏差，抱持着对别人对事实的漠不关心，最后只能是一步步演变成自己受到侵害时的掩耳盗铃。所以说关心别人就是关心自己，想要大家都好就需要人人都献出这么一点爱呀。这正是事不关己便挂起，悔不当初才着急，岁月静好你我他，不闻不问不可以。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每日练习武艺，功力大增。一日，黄蓉抱怨日子太闷，郭靖不忍爱其落寞，二人辗转搬家，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从此乐不思蜀，过上了白天练武，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 笑口常开，娱乐消遣，拯救寂寞，活在当下。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 靖哥哥，快点的，广播剧场快开始啦 ！FM 87.6，晚上10点半，广播剧场不见不散。